宇宙历801年，新帝国历3年2月7号，伊谢伦军出动的消息，由监视部队立刻传给雅格斯特·华伦一级上将。抵达走廊出口的推定时间是？ 可是，指挥官，走廊出口并不是往这个方向移动。 那么是往哪里前进呢？哼，不用问也知道。 是。应该是往伊谢伦走廊靠帝国那边的出入口前进，他们好像朝着帝国本土的出口前进的样子。 指挥官，伊谢伦那些家伙，我认为他们在焦虑混乱之余已经自暴自弃了，我们就直接进攻走廊，让他们没有家可回。 你们要记住，轻敌是兵家大忌，伊谢伦军的司令官虽然年纪很轻，不过事实上他却是一个受杨威力熏陶很深的人，说不定他这一次有什么奇特的计谋。 但是指挥官，如果伊谢伦出了要塞往帝国本土移动的话，那么我军入侵走廊势必将会遭到背负受敌的威胁，这是既定的战略。 你说得很对，但是我们不可以袖手旁观，一边留意敌军的陷阱，一边朝伊谢伦要塞进攻。 是。 负责守卫伊谢伦走廊的帝国本土出入口的是瓦肯塞尔上将的舰队。 伊谢伦那些丧家之犬，看来他们在高声远吠的时候错以为自己是狼，要教好一只狗就必须要皮鞭，为了不让他们再度忘记自己的实力，我会好好的教训他们。 他说我们是伊谢伦的丧家之犬，切，他们还真是敢说啊！那些可恶的家伙到底把我们当做什么了？ 当做宇宙的耻辱，和平跟统一的敌人，狂乱的叛逆分子，脖子上绑的绳子，在刀刃上跳舞，全身沾满鲜血的小丑，一群不知道明天将死的乐天主义的纯粹培养物，你们觉得怎么样？ 你这个人还真是的，居然敢这样说自己的坏话。你啊， 你这么说就错了，我可没有那种自虐的嗜好哦。 可是你现在说的是我们的坏话，不是吗？ 没错啊，我是在说你们的坏话。 你这个人呐， 中将。 啊，算了，不跟你计较。这个家伙就是那种知道明天会死，今天还是能够拼死活下去的人。 你说的很对，至少我们都有明天以后随时都能够死去的资格。嘿，彼此彼此。 尤里安一直担心着，这场战争是与帝国之间的修好之桥呢，还是亲自将关系毁坏的愚蠢举动呢？这种疑虑一直萦绕在他的心里。但是既然已经决定了，事到如今也不能再回头。2月12号4:20，两军在伊谢伦走廊的帝国本土方面出入口对峙。面对帝国军8500艘大军，伊谢伦只有6000艘。 立刻发射。 发射。 如何将手持雷神之锤威力的帝国军引进雷神之锤的射程之内，这对伊谢伦军而言是个重大的课题。 空战部队立刻出动。 出动啦。 我们也出动王尔古雷。 这是第250架了，这么一来可以进入脊椎王的前十名了。好位。你没事吧？ 是波布兰中校。 刚刚好，哎，帮个忙，我们联手来个双人组战斗。 啊，是。 这天的战斗由奥利比·波布兰指挥斯巴达尼恩部队，在战斗记录史上创出空前辉煌的战果。巴达尼恩240架当中只损失了16架，相对的帝国军的王尔古雷却损失了140架。 这也实在是太难看了，没办法，把王尔古雷收回来吧，就原本舰队的数量上对我们应该是有利的才对。 好吧，我们也收回斯巴达尼恩，将他移到下一个作战。 5:40，在这一进一退反复的攻防战上，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报告，敌军舰队后退了。 指挥官，我军有个部分像被吊起来似的突出去了，这很有可能是敌军的陷阱，属下认为你应该要下令暂停追击，这样子比较妥当。 不，照这样就行了。 可是这么做摆明是敌军企图把我们引进雷神之锤的射程之内吗？ 我们只要比敌军撤退更早追过去，制造出混战的状态，那雷神之锤就不能用了。 您是想用并行追击？ 没错，我们要趁这个机会一口气攻进伊谢伦要塞，快啊！ 瓦肯塞尔企图使用的并行追击作战并不是他独创的战法，以前当伊谢伦要塞还是帝国军之物的时候，同盟军的希特雷指挥官就曾经用过这个战法袭击伊谢伦。这个战法在当时失败了。瓦肯塞尔打算学习敌将的智慧，但是这也在尤里安的预测范围之内，而且尤里安还把华伦舰队抵达伊谢伦要塞周边的时间计算得相当准确，每隔一个小时就会有报告呈上来。尤里安做出对应，下令舰队往后退。尤里安不仅看穿瓦肯塞尔使用并行追击的可能性，事实上还在两天的时间之内就展开退敌战。这种精密的计算跟精神上的持久力的确不如杨威利的最爱弟子之名。 再一点点，再一点点就能入侵要塞了。 好，发射。 报告，敌军再度发动攻势。 你说什么？ 国军停止前进， 全舰急速后退。 敌军再度后退， 别让他们逃了，急速前进。 指挥官， 不行，全舰退避。 报告，要塞的表面浮出雷神之锤 来了，快点！ 是我军，往要塞方向前进的我军 啊！ 终于来了，帝国军华伦舰队到了。 全舰注意，准备炮击！ 注意，不要去理会正面的敌军，全舰反转，朝着华伦舰队过去。 可恶，不把我放在眼里！ 雷神之锤发射过来了！ 啊！ 雷神之锤发射，确认。 快呀、啊！趁着雷神之锤补充能源，还有移动的空隙，快速抵达要塞表面。快！ 左舷9点钟方向有敌袭， 有伏兵。 糟糕，死角完全被突破了。 敌军毕竟是少数，重新调整队形，发动反击。 2点钟方向，敌军主力舰队掉头回来了。 什么？ 不要慌，虽然是敌军的主力，数量也在我军的半数之下，只要我们能够调整队形，根本不足为惧。 敌军舰队已经逐渐调整队形了， 这下该怎么办呢？只要再一下就行了，我想我们应该能够再撑一下才对。 真的不行了，没有办法突破吗？ 要塞表面有变化， 啊！ 啊，那是雷神之锤！ 结果还是来不及啊！ 全舰以最大速度脱离。 能源补充完毕。 雷神之锤，发射！雷神之锤第二发，准备！ 快逃啊！快点逃啊！ 散开，不要集中在一起！ 发射！ 妈， 瓦肯塞尔舰队已经顺利逃脱了吗？ 是。 那就好了。既然这样，那我们的舰队也全舰撤退。 从某个意义来说，宇宙的法则公正的运作者，他将败北的事实给了依然能够接受这个事实的人。至少在这场战争是这样的。 之后尤里安本身如此的记述着，他跟敌将华伦曾经在地球见过面，对华伦的人品持着相当的敬意，对敌人抱持敬意，这可能是矛盾的，也说不定是一种伪善。然而抱持这种敬意的比那种没有抱持的更令人赞扬，这也显示了对军人人格的评价基准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与伪善的产物。 帝国军完全撤退。 各位，我们可是狠狠地踢了一下皇帝的脚筋哦。 伊谢伦要塞充满了胜利的欢欣，这是在杨威利死后，民主共和势力对帝国军第一次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帝国军的战死者推定40万人，就量来说只是个小小的胜利，尽管死了40万人，依然只不过是小小的胜利，这就是军事无可救药的另一面。然而尤里安没有办法像胜利女神一般露出天真无邪的胜利微笑来回应他们，就战术而言的确是胜利了，在政治上也应该有点效果，能够将旧同盟共和主义者依然健在于伊谢伦的讯息传出去。 你好，剩下的交给我们吧，我会在整个宇宙里宣传这个胜利的消息。 然而在战略方面如何呢？弱者在战术上的胜利是强者报复的母胎，被狠狠踢了一脚的皇帝莱因哈特应该不会柔和地接受败北。冰蓝色的同谋里充满雷光，可能会下令全军出击。尤里安一直等待着这个，就如以前杨威利等待的一般，但是杨所创造的不败的传说，尤里安有办法创造得出来吗？一次的胜利会持续对胜利者要求胜利的，一直到他死为止都在要求胜利。 尤里安，你在想什么？ 这一次我们是打赢了没错，可是我在想以后会怎么样呢？我这个人啊真是爱操心。 有什么好操心的，如果打输了就没话可说，既然打赢了就可以继续打下去啊，下一次一定要往皇帝的心脏狠狠地踢下去。哦，如果你再找菲利加，他刚才去向杨指挥官报告胜利了，我看应该马上就会回来，他一定会说一些恭贺你的话。 我说仙客部中将啊，这一次没有你出场的份儿还真是遗憾啊。 你就不必了，不用装出一副可怜我的样子，这种表演交给二流演员上场就行了，一个真正的名角是要在皇帝陛下的御前演出的。 御前演出？ 当然就是海尼塞行星夺环作战了，而且时间已经为期不远了。 我们也一定要参加演出。瓦肯塞尔舰队跟华伦舰队败北的消息马上传到在费沙行星的皇帝莱因哈特跟前。这一次是伊谢伦那些共和主义者先出手的，的确有点意外。 陛下，对于那些人，我认为先派外交使节过去怎么样？像现在这种时期，我认为没有理由急着解决这个问题。 王妃的忠顾很有道理，但是睡床的旁边潜藏着一只蚊子，也没有办法睡好觉的。是那些共和主义者们希望打仗的， 朕应该成全他们的愿望，不是吗？不需要等到皇帝莱因哈特做出决定，因为华伦等人的战败已经意味着帝国军其他的将领必须出征。 这种用兵的方法，如果这是革命司令官的手腕，还真是不容忽视啊。 这倒也是，不过就我看来，这种侧面攻击的老练度可能是出自梅尔卡兹。 对啊，梅尔卡兹还在啊。 比登费，你可千万要小心一点，他可是一位连已故的杨威利都以上宾之礼对待的老练用兵家。 不过如果梅尔卡兹将军留在皇帝身边的话，那么现在他可能是我们帝国军的名将，拥有相当的地位跟名誉。当初他还真是选择错误。 或许他是选错了，不过如果厉害的人物都在我军的话，那么打起仗来也就太没意思了。更何况自从失去了杨威力之后，整个宇宙变得寂寥了很多。听到梅尔卡兹还活着，其实我感到蛮高兴的。难道你们不那么认为吗？ 我的确也是这么认为，真是无药可救的本性。 哼，现在话又说回来，尽管华伦他已经尽了全力，但是帝国本土的残留部队的确显得有点狼狈。 就是啊，这个敌军的侧面部队从华伦的角度来看完全是死角，但是从瓦肯塞尔的位置应该可以捕捉得到，可是他却只顾着死命地逃脱雷神之锤，没有顾及到战友，实在是欠缺考虑。 最近上将以下的人才欠缺精彩的表现，照这样放置下去的话总不是办法呀。 2月18号，皇帝莱因哈特在大本营里表明了亲征海尼塞行星的意思。但是第二天，皇帝莱因哈特又发高烧卧病在床，这是这一年第一次发高烧，热度却是前所未见，使得御医团个个脸色苍白，于是出征计划又回到了白纸。 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生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終えて光な 皇帝莱因哈特发高烧，使得亲征被迫终止，取而代之的是欧贝泰被派去海尼塞收拾残局，同行的有妙拉跟比登费。然而这项人事命令成为新的动乱根源，使得情势朝向不可思议的方向发展。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宇宙结构。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